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春节临近，很多人家都在忙着备年货，给您介绍两个北京周边的备年货的去处。天津的冀州大集在冀州城郊外的西路庄村边上，每到春节前后，不少天津市民就会去那里采购一批新鲜的年货，再回到城里。这个集市最大的特色就是当地的美食。由于集市离渔桥水库很近，卖湖鲜的也有很多，赶集时间是每逢农历尾数的一和六。张家口市沙城镇也有一个大集，沙城大集也是逢农历一六开集，早晨6点多开始，中午1点多散集。从北京出发想要赶上沙城大集，早上有一班由525次列车，回程有快618、快42、由530等车次选择。年前最后一场沙城大集恰逢腊月26，会相当的热闹，值得一逛。第四届胡同迎新庙会正在大石栏举行，庙会将持续到本月8号，举办盘扣制作、泥彩塑、春牛等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期间还有9场老字号参观活动。主办方设计了2条参观路线，一条是大石栏商业街老字号参观路线，另一条是琉璃厂文化街老字号参观路线。今年平谷春节文化庙会将于本月16号到20号在平谷区滨河森林公园举办，届时800多亩的办会场地上将汇集京津冀3地特色文化项目，将丰富的年味送到百姓身边。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市属公园第四届冰雪游园会开幕一个多月以来，近60万市民游客通过不同的形式参与公园冰雪运动，已经连续举办了4届，今年的活动面积、活动项目达到历年之最。颐和园、北海、陶然亭等6家市属公园开放11处冰雪运动场供游客游玩。为了配合春运，北京地铁正式上线地铁站拥挤度查询功能，也就是通过不同的颜色展示站点的人流量状况。来听报道。 上午9点半，打开北京地铁微信客户端，可以看到地铁实时线网呈现出黄绿两色交织的情况。家住宋家庄站附近的崔小姐说， 我上班的时候可以选择5号线和10号线，我要是看到今天5号线的人特别多，那我就可以换10号线来坐。 车站的拥挤程度用黑、红、绿、黄4种颜色表示。北京地铁公司信息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吉海涛介绍， 黑色表示极拥挤，乘客从站厅走到站台步速是比较慢，红色呢是表示拥挤，乘客是可以按照顺序缓慢的进站，黄色是比较拥挤，人与人之间有一定空隙，绿色是表示舒适。常规限流车站有一个特殊的表达方式，就是一个圆圈里边然后有一个黑色的线字。 北京地铁公司和北京交通信息中心专门成立了拥挤度功能开发小组，保证数据的计算传输。北京地铁公司信息服务中心编辑策划科科长苏晓晓说， 我们综合考虑了车站实时进出站客流、换乘客流等信息，每5分钟后台就会做一次反复的计算，进行颜色的刷新。为了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和普适性，我们也会联系车站现场对结果进行定期的验证。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的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没有了北风的作用，寒冷度比昨天要缓和了许多，中午前后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间4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 4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镜子从古至今都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古人用镜不仅以之映照妆容装饰居所，还用它来寄托相思，辟邪祈福，更用它来比拟人物，譬喻德行。古人云，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知得失。镜子在古代人们的生活中不仅具有实用功能，更具有精神层面的特殊意义。新书《渐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选取了14个关于古代铜镜的话题，从不同角度为读者展现了铜镜在古人生活中的神秘含义。今天的诵读小站邀请本书作者，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霍宏伟，和您一起揭开精妙的镜中世界。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新书，叫做《渐若长河》。这个渐呢特别有意思，它是一个金字旁，那边一个是监视的监，讲的是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来自国家博物馆的霍宏伟老师，欢迎霍老师。 谢谢一丹，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说到镜子，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很多的古画当中会看到很多美人照镜的场景，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名画哈，像女史箴图哈，女史箴图上就有这个美人在对镜贴花黄的这样一个场景，非常的美。而且我们在很多诗句当中也看到过镜子的身影，比如说在霍老师的这本书一开篇就讲到了唐太宗就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做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所以在那个时候啊，镜子不仅仅是一个让你变得美观的这样一个器具，更重要的是它也能够通过镜子让我们有更多的感受感知。我先问问霍老师吧，古代的镜子最早的应该是铜镜为什么最早是铜镜呢，而不是其他的这个金属磨制的镜子呢？ 在中国古代呢，最早大概4000多年前，在咱们这个青海有一个属于齐家文化的墓葬当中，就发掘出土了就是青铜镜。为什么就说选择了青铜作为镜子，而不是比如说像铁， 对其他的金属， 对其他的金属或者铝啊铅之类的，最典型的就是这个铁，铁和铜的这种铁镜和铜镜的比较。 嗯， 就是在战乱的时候，比如说像东汉末年曹操那个墓里面呢，就出土有这个 铁镜。哦， 铁镜呢比铜镜更容易氧化。 嗯， 所以为什么选择用铜镜而不是用铁镜或其他金属呢？这是历史的选择。刚开始的时候，铜镜呢，它就是为了照自己的面容，这是在日常生活中呢必不可少的一件生活器具。 嗯， 刚开始就说据学者考证啊，最早是没有镜子，怎么办呢？就找个水盆成为镜。装满了水，用这个水面来映照自己的容貌。嗯，后来呢就有了镜子，就铜镜来照自己的容颜。 嗯， 这是它的物质层面的含义。过了若干年之后，许多年之后呢，铜镜逐渐赋予了一种精神方面的寓意，也就是刚才您说的唐太宗的话，以古为镜，以人为镜。 嗯， 都有不同的含义在里面。 就是说其实镜子一开始只是作为一个生活的必需品，用来照我们的面容啊，用来正衣冠。 对 啊，越往后大家把镜子的含义赋予的越多，然后镜子不仅仅就是一个简单的生活器具了，而变成了一种交友的方式。比如说您书中也写到了诗人白居易在北窗三友当中就说他有三个朋友，就是琴酒诗，实际上他还有第四位朋友，就是正友，这个正友就是镜子。 是的， 嗯， 白居易呢唐代的三大诗人之一，他在这三大诗人当中呢是最幸运的一个， 嗯， 既做了一定的官，同时呢晚年生活呢还非常好。他在洛阳呢买了一处相当于现在说叫二手房，在吕道坊。吕道坊这个地方呢有十几亩地，他在这个位于吕道坊的西北。白居易这个吕道坊遗址呢在1992到1993年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就在唐代地层当中呢出土了两面铜镜。它是出在唐代地层当中，它和白居易是同时代的，同时呢又出在白居易的故居里面，也就是说时间空间和白居易都是正当其时的。 嗯， 所以我们大致的保守的推断，它或许见证了大诗人当年的生活。一般认为就是白居易的诗啊存世的有2800多首。 嗯， 我从这些诗当中呢找出来70多首和镜子相关的诗。这些诗呢如果用分类的方法给它分类的话，大概可以分为这么几类。第一类呢讽喻和政治有关的。 嗯， 他写这个镜子诗他不是说是照容颜什么的，而是有政治的含义在里面。第二类呢就是赠友。第三类呢就是写景。第四类就是状物。 嗯， 第五类呢就是对镜。对镜也就是写日常的生活。特别是这个对镜这一类诗呢，它又可以细分为比如说黑发的时候它照镜子是什么样的感受，它就觉得应该珍惜时光。黑发完了之后什么呢，二毛。二毛是什么呢，它年岁逐渐大了，就像我这样黑头发里面出现了白头发， 嗯， 两种颜色，所以称为二毛。接下来呢就是头发完全白了。白发诗呢白居易写的最多，日本还有学者啊曾经把他的白发诗啊分为10类。所以白发诗里面呢有许多都是比较悲观的。 所以您书里有这么一大章都在写白居易的镜子啊，这里边其实我们可以读一读他的诗，这个诗句啊还是挺有特色的。比如说这里边写到了白居易书中的一个题材叫做讽喻，叫乃知天子别有镜哈，这个讽喻是白居易自定的一种题材。这里边有很多的诗作，咱们就来讲一首哈。有一首诗呢是这样写到，他说四海安危居掌内，百王治乱悬心中，乃知天子别有镜，不是扬州百炼铜。在白居易看来，表面上是歌颂唐太宗以人为镜的美德，实际上是讽刺宪宗应向唐太宗学习啊。所以是乃知天子别有镜，不是扬州百炼铜啊。这是一首诗。其中还有一首啊，也挺特别的，讲到了伴君如伴虎，以夫妻来比喻君臣的关系啊，以妻来喻臣。这首诗写到的鸾镜，古称色衰香气备，当时美人犹怨悔，何况如今鸾镜中，妾言未改君心改。这首诗当中其实讲到鸾镜，挺想问问霍老师的，鸾镜是一种什么样的镜子？ 鸾是就是一种鸾鸟， 嗯， 一种那个瑞禽了。在山海经啊还有楚辞里面啊都说到这个鸾鸟。你像山海经里面就说鸾鸟如果要出现的话呢，象征着天下大宁，天下安宁，有这么一个寓意。在楚辞王逸注他这里面说到鸾凤啊都是俊鸟， 所以鸾镜就当然形容的是有吉祥的一面镜子哈。 对对， 嗯， 这种鸾鸟镜啊还是比较多的，有双鸾，两只那个鸾鸟，那就是双鸾镜。 嗯， 如果是一只鸾鸟，叫孤鸾镜。 嗯，因为今天霍老师专门带来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拓片。这个鸾镜的这个鸾鸟，长长的尾巴，然后飘在空中，有点飞天的意思哈。 嗯， 很漂亮。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在古代的这个镜子，我们都以为这个镜子就是一个圆形，但发现它其实这个圆形当中有很多的制式，比如说有菱花镜，是吧？ 对。 咱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鸾鸟镜，它其实就是一个菱花镜，是吧？ 这是夔纹镜。 夔纹镜。 对，有点像菱花镜。 嗯， 菱花镜带角， 像菱角那样。 哦， 只不过葵花镜这种葵纹镜的它没有那个菱角，就像那个像葵花那种， 嗯， 都是圆弧。 霍老师，就咱们的这个古代铜镜它分为多少种不同的制式呢？ 古代铜镜呢它大概就是我觉得有将近七八种吧。最普通的最常见的就是您手中看那个书里面那个圆形。 嗯， 圆形是最常见的。 嗯， 其次呢是方形。 还有方形的。 方形的， 很少看见方形， 对对， 都是看到圆形的。 对，在前面您会看到有方形。接下来呢还有那种像亚字形的镜，就像那个亚洲的亚，它像一个方形的镜子，只不过那个边角呢它挖进去了。 嗯， 第四种呢就是刚才您看的说是这种葵花镜。第五种呢那就是那种菱形镜。 嗯， 就是像菱角一样菱花镜。 菱花镜的那个菱花和葵花的区别就是葵花的角它是圆的，菱花的角它是有一个角的。 有角突出在外。 哦， 其他的呢比较少见。比如说像一个钟的样子，就是大钟的钟，敲钟的那个钟子，那种镜子型呢都比较少见一些。 其实我们经常在一些古代出土的文物当中，包括一些古代的画作当中看到的一些美人照镜哈，会发现有一些镜子是有柄的，手柄，有一些是没有的。有手柄是怎样的一种含义呢？或者什么时候出现的有手柄？ 您说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比较有意思。 嗯， 为什么说起来有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唐代的墓里面， 嗯， 就发现了有这种陶俑，就彩绘陶俑。其中有一个唐代的这个陶俑呢，就是一个侍女握了一个油饼镜。 嗯， 这件陶俑呢现在珍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我曾经在现场看过。我们在实际发掘当中，也就是在唐墓当中，还从来没有发掘出土过唐代的油饼镜。 哦， 就说实物没有出现。 嗯， 更多的油饼镜是出现在宋墓当中。嗯， 那所以说其实唐代是到目前为止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用油饼镜的这样一个朝代。 只能说是这个有这样的文物。 嗯， 还有就是在这个唐代的石锅，石锅上面有线刻画，侍女拿了一个油饼的镜子，但这个实物到目前还没有发现。 嗯， 所以说这您提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嗯，刚刚说到了白居易的诗，我相信大家可能对白居易是特别有感情。就像我小时候也特别喜欢他的一些诗作，比如说《长恨歌》，他里边也其实提到了镜子。那今天其实在霍老师的这本书当中，因为研究白居易研究了那么久哈，把他所有的著作看了有十几遍，所以说这里面有很多关于白居易的诗，我们给大家再读一段他的诗作。白居易曾经在一首赠朋友的诗当中，叫做《以镜赠别》当中，这首诗曾经这样写道：人言似明月，我道胜明月，明月非不明，一年十二缺，岂如玉匣里如水长澄澈，月破天暗时，圆明独不歇，我残貌丑老，绕遍斑斑雪，不如赠少年，回照青丝发，因君千里去，迟此将未别。这里边说到了哈，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年纪很大了，不好看了，所以把这面镜子送给少年，送给少年让他照一照他美丽和青春的容颜，这就是赠友的意义。这个含义是在什么时候，哪个朝代才开始有了赠送给朋友镜子这样的一种含义呢？ 在唐代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方式还是比较盛行的。 嗯， 就除了白居易写了这些赠友诗，就是用镜子来赠送朋友以外，李白写的也有，包括还有唐代的一个小说也表现，就是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 嗯， 后来这个分开的时候呢，扬州的青铜镜相赠，有这么一段故事。 嗯，这个其实在李白的诗当中叫《待美人酬镜二首》，其中写到了说，美人赠此盘龙之宝镜，主我金缕之罗衣，是吧？ 是。 白居易也写到了在感镜当中说，美人与我别，留镜在匣中，就是说美人和我相离别了，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把镜子放到匣中。 在您这个念这正有诗的时候，又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故事。 嗯， 可能你也听说过，就是叫破镜重圆。 嗯，这是一个成语， 现在是一个成语浓缩为四个字。 嗯， 实际上在隋代的时候， 嗯， 那是一段比较凄美的爱情故事，当然那个结局是完美的。就是说在隋代初年， 当时有一个隋炀帝杨广，他还不是皇帝，就是在杨坚做皇帝的时候，杨广统兵去打这个南朝。打南朝的时候呢，其中这个宋齐梁陈这个陈到最后一个陈这个国家呢，有一个公主，叫乐昌公主。乐昌公主她的丈夫姓徐，马上这个隋军就打过来了。她丈夫哭着说，说是这个马上就家破人亡了，那到时候夫妻可能就会分离。他拿出一面镜子，把这个摔为两半，和他妻子一人一半，说是如果分离了以后呢，假如你要是到了这个京城，那么每个月呢，什么日子在这个集市上呢，我都会去那个地方，如果可能的话呢，那到时候有可能就是破镜重圆，夫妻之间呢再次重逢。说完以后呢，隋军就打过来了，结果夫妻两个人确确实分散了。分散了以后，乐昌公主就被隋军掳掠而走，带到了长安。就这个杨素，有一个大将军杨素，就把他作为这个妻妾霸占了。霸占了以后呢，这个乐昌公主成天就是这个闷闷不乐，每到这个每一月就是有集市的时候，就让他家里面的这个仆人拿着这半面镜子到这个长安的市场上去转。有一次呢，就是拿着看到有一个人在卖这半面镜子，而且价钱非常高，他就把这个仆人呢带到自己家里，把自己留下了这半镜子呢和那个仆人手里那镜子一合，就是一面完整的镜子。他就知道指使仆人来的这个女主人呢就是他的妻子，他就写了一首诗让这个仆人呢就带回府中。他妻子乐昌公主看了以后呢，就痛不欲生，成天都不吃饭，很憔悴。杨素就问是怎么回事，是乐昌公主呢就把这个实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杨素。这个杨素呢还真是相当不错，就把他的丈夫请到了府中，就是夫妻以前的夫妻又重新团圆了。这片铜镜呢是仿自西汉的，就是汉代这个叫伯菊镜。 伯菊哪个伯哪个菊？ 伯呢就是博士的伯，局长的局，就是伯局文物局这个局。为什么叫伯菊镜呢？实际上这个镜子也叫规矩镜，咱们老百姓经常说无规矩不成方圆。 对， 为什么叫规矩镜呢？就上面有降了一些除了这种乳钉纹以外，还有这种外文二十六个字母当中的那个 T。 它伯菊呢就是古代人做游戏的一种器具，称为伯菊。 哇，这个镜子很沉，首先是非常沉，你觉得必须两个手拿才能拿住它，而且其实这个画面是非常模糊的，你现在看照出来的只是照了你的影子，但是它的颜色是美图秀秀里的偏暗的颜色哈，有点像黄昏之后的颜色，并不是那么真切哈。 是的， 这在古代已经是非常好的镜子了，是吗？ 是这样。 多沉啊，这个镜子得 也就一两斤。 然后呢，这背后的这个图案说法很多。刚刚你说的这个伯菊图案指的是像下象棋一样，背后有很多的这个像象棋的这个菊一样的这个图案哈。在镜子背后刻图案是从什么年代开始的？ 最早就是刚才说的齐家文化墓葬当中出了那面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镜子，它那上面呢就是有点像放射状的那种直线纹，有的人说呢那是象征着太阳的光芒。像这个殷墟妇好墓出的这四面镜子呢，也基本上是就这种呈放射状的直线纹。因为在汉代的时候有一种镜子叫日光镜，铭文是这样的：见日之光，天下大明。所以这个镜子它可能如果有太阳光照上去以后呢，它会更加的光亮。 没错，这个镜子刚刚我看到了仿制品，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照人照的并不是特别的清晰哈。那需不需要经常去护理这个镜子，比如说要经常去磨它才会磨得越来越光滑越来越亮？ 您这个问题呢提的确实很细，一般人可能不会想到这个，就说它是怎么样进行养护的。铜镜呢，刚才说铜镜和铁镜的比较，铜镜比铁镜呢氧化的速度要慢一些，但是它还是用时间长了以后呢，由一面明镜变成了一面昏镜。昏就是昏天黑地的昏，变成了昏镜。这昏镜呢在照自己的容颜的时候啊就照不清楚了。 对， 这时候就需要磨，需要养护。有一种职业呢就是叫磨镜，这些人呢称为磨镜匠或者叫磨镜客。他们呢就挑着担子走春窜巷， 担子上面呢有一个有一连串的铁板，称之为连铁。 嗯， 走春串巷的时候他也没有太多的言语吆喝，他就是慌啷慌的晃这个连铁。住在深宅大院里的这些侍女们呢，听到这个连铁的声音以后就赶快出来把这个婚镜呢拿出来让魔镜客呢进行养护。 嗯， 这个呢在古代文献也有也有记载，称之为金龟。金就是惊天动地的金，龟就是闺女的龟。 嗯， 您看到的明清的一些图画反映了就是这样的场景。 其实这里边有首诗我挺想给大家念一念的哈，就是在您魔镜课这一章当中讲到了在故宫收藏的明代的魔镜图哈，非常的美，能看到魔镜的这位师傅哈在街头魔镜，然后旁边有两个美人正在照镜子哈，那个非常悠闲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景。这里边其实也讲到了在这幅图的这个题跋是吧，有一个叫郭许的人他提过一首诗，这首诗呢能够反映出他对这个魔后的镜子这种赞叹哈。他说，团团古清净，久违尘垢修，魔阔回清光，背有双龙符，美人投其号，玉界金凤求，此镜千金不易得，此镜一览路九州，我欲献君掷殿头，照见天下赤子皆穷愁。就是说呀，这个镜子哈真是千金不易得哈，因为这个镜子太明亮了，不像我们现代哈这个明亮的镜子到处都是，在古代能有这么明亮的镜子他觉得非常难得哈，所以说照了这面镜子好像九州都在镜中一览无余。我欲献君怎么样掷殿头，我要把这个镜子放到殿上去哈，最尊贵的放东西的地方哈。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今天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三联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渐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马上进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在找装修，来全包园看看再决定。 什么包园？ 999元每平米，9套样板间，风格全了。 全什么园？ 80平米，8万元，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价包了。 全包什么？ 999每平米，全屋实木家具，还送家电好几件，指甲梦圆了。 999元，实木还送家电？ 不信你打电话问啊，400-606-886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 新年拿到新房钥匙，这天儿能装修吗？ 有人替你全包圆儿，冬季装修还犯难？999每平米，一价含风格全。 你说的全包圆装饰吗？ 对，999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一下省好几万。 这么划算，我得打电话问问。 400-606-8866，年前来全包圆，错峰装修，省心省事，省出全家出国游。 记住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个魔镜应该是很高的。 哦。 但是这个文献上记载，就是《列仙传》上面记载，他魔镜魔一面镜子，也就是给一枚钱，这个价格实际上是不高的。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呢，接触更多的平民老百姓，同时呢，就是给别人送些药来治别人的病。 嗯。嗯， 这样在老百姓当中呢口碑非常好。 嗯，就是一个大善人哈。 对对，是这样。 所以他的价真富局指的是不是因为他的价值特别高，而更重要的是富局这个人，他的人品，他的修为，让大家觉得像富局这样的人是非常难得的，在世间是一个大好人哈，大善人。其实说到了魔镜，后面也讲到了就是美人揽镜。美人揽镜其实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因为我们经常在一些作品当中，比如说顾恺之的《女史箴图》里边看到了镜台上，对，架着一面铜镜，然后一个美人在梳妆，在对镜贴花黄哈。在佳人揽镜这一章当中，一开篇其实写到了这样一首诗，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哈。这首诗写的也特别美，每座台前见玉容，今朝不与昨朝同，良人一夜出门宿，剪却桃花一半红。就讲到了每次坐在台前照镜子看到自己的面容的时候，今天跟昨天就不一样，良人一夜出门宿，剪却桃花一半红哈。就讲到了这个一个妇女在镜前孤芳自赏的感受，这是唐代的一首诗。 您说了确实是唐代，它虽然是一首诗，但是它这个画面感非常强。我想说了了，从唐再往上追溯，在这个汉代啊，就是东汉画像石当中，就山东有个五梁祠，它那个有一个画像石上面，有一幅图画，那是一个悲剧性的故事。什么故事呢？就说这个梁国啊，有一个姓梁的寡妇，丈夫去世以后呢，她一个人独自的生活，但是呢，她因为貌若天仙，所以梁王知道以后呢，就想用重金把她娶回家。这个东汉画像石上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个场景。你会看到在这个画面右侧的那是梁高行，一手揽镜，一手拿着刀，准备把自己的鼻子割下来。 哦， 在他的外面就是西那个左侧，你会看到有车马，有这个使者，有奉金者，就是这样一个场景。最终呢，就是梁高行为了表示自己忠贞，照着镜子把自己鼻子割了下来。梁王后来听说以后呢，为他的这种举动所感动，特意就是称之为高行。所以这个梁氏的妇女就被后人称为梁高行。 哦，所以梁高行指的是梁氏的妇女忠贞的这样一种见证哈。 对对， 忠贞的意义。 镜子从古至今都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古人用镜不仅以之映照妆容装饰居所，还用它来寄托相思，辟邪祈福，更用它来比拟人物，譬喻德行。古人云，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知得失。镜子在古代人们的生活中不仅具有实用功能，更具有精神层面的特殊意义。新书《渐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选取了14个关于古代铜镜的话题，从不同角度为读者展现了铜镜在古人生活中的神秘含义。今天的诵读小站邀请本书作者，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霍宏伟，和您一起揭开精妙的镜中世界。 其实我也感受到了佳人揽镜这一章当中其实也讲到了很多镜子与文化的一些意义。比如说以前可能在汉代刚出土的镜子更多画的是游戏啊，后面更多的图案是游戏或者是花鸟鱼虫哈。但是越往后越发现它跟我们的文化特别相关，有很多寓意在里边。这个朝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把镜子更多的赋予它文化的内涵？ 那个实际上各个时期呢，它都有这个说是跟游戏有关，跟生活有关，也有些呢是跟这个有一定的更深的文化寓意在里面。你像汉代那个呢，一种是说是跟那个博举有关系，但同时也有的学者认为啊，就是他认为是象征着宇宙，就是向天法地，古人有一个说法叫向天法地，就那个博举镜的含义。 学者之间的观点是不太一样的。 嗯， 有人说是它是跟那个博局，就是这种游戏有关；有人认为呢，它是还象征着宇宙天地，有这样的含义在里面。 嗯、 那在这个镜子不同的纹饰了，它确实是反映着不同的这种含义在里面。 嗯， 就像您说了，有反映这种日常生活了。你像这个到了宋代以后，那很多都反映一些日常生活，比如说像有一种镜子什么呢？是牡丹纹。 哦，牡丹花， 对，牡丹花、哦、为什么要用牡丹花呢？而且这个镜子出土在洛阳，就像宋代诗人欧阳修说的那样、 嗯、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嗯、在每年的四月份的时候呢，人们都是全程出动，扶老携幼，在洛阳的各个赏花点呢去观赏牡丹，所以他们把生活中的这种爱好呢就在镜当中呢反映出来，展示出来。 嗯， 另外还有一些历史故事，所以镜子呢它也是有一种说法叫笔墨当随时代，实际上这个纹饰呢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的变化。 应该说每一个朝代的铜镜它都反映了当时那个朝代的历史文化，人们的生活场景，包括人们的所思所想和人们的信仰。刚刚我们说到的这篇叫做《佳人揽镜》，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就讲到了《女史箴图》。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应该说也是国宝级的作品了哈，国宝级的文物。其实说到了这个《女史箴图》，它上面画的其实就是一个侍女端坐于镜台前的席上，另外一个侍女呢就在其身后给其梳头，这样一个场景。《女史箴图》上有一个题跋是西晋张华所撰写的叫《女史箴》的文字内容，它是这么写到的：人贤之修其容，而莫之视其性，性之不是，或千里正，辅之早之，克念作圣。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前面大家可能都明白，人贤之修其容，而莫之视其性，就是人们都知道去修饰自己的容颜，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知道去装饰自己的性格啊，就是说要修正自己的性格。性质不是，就你的性格不去装饰它，不去修为它，那么或千里正。这个千字呢，上面是一个繁衍的眼，那下面是一个心啊，就是内心的心。这个字读千，它的意思呢叫做罪过过失，或千里正，就是过失如果不去理正它，不去修正它，辅之早之，克念作圣哈。辅就是斧头的斧嘛。 对, 对。 我要把它给砍掉，就是我要把它给修正过来，要真的下决心改正它，然后克念作圣，要克制自己的念头。一首诗《女史箴图》就反映了这样的一个内容哈。 你比如刚才您说这个白居易这个。 嗯。 白居易就是讽喻诗里面的第一首，它的名字叫百炼镜。也就是您说了，他不光是写这个铜镜本身，而是有非常深刻的内涵在里面。有些人就考证他这个百炼镜到底是什么样子， 千锤百炼后的镜子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如果那个从字面上理解呢，是这样理解。他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 嗯， 就是文献上呢也有记载。什么记载呢？就是在这个唐代天宝三年的时候啊，5月15，扬州啊给这个唐玄宗李隆基就进献了一面镜子、 嗯、 这个镜子上面是什么纹饰呢？据文献记载就是这种盘龙镜、 哦、盘龙，一条龙盘在镜子里、 哎、对对对，鳞爪飞扬、嗯、这个进镜官呢是扬州的一个参军叫李守泰、 嗯、 他还给唐玄宗呢讲了一段铸这个盘龙镜的故事。 嗯， 什么故事呢？他说这个在他们铸镜之前啊，就准备铸镜的时候来了一老一小两个人，老了呢穿一身白衣， 嗯， 自己称为龙户老人， 嗯， 小童子呢穿一身黑衣叫玄明，就对这个铸镜匠啊叫吕辉，就对他说啊，我们有一些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些那个特别的一些技艺， 嗯， 能让你这个铸镜啊就更好，就是吕辉啊就让他俩进到铸镜的那个作坊，他们就把门窗啊关闭，三天三夜之后门开开了。 嗯， 吕辉呢带着人进入到这个铸镜作坊里面， 嗯， 结果发现老人和孩子都不见了， 嗯， 就留下来一个纸条，上面写了一些神秘的话。后来这个吕辉呢就把这个镜炉，就是铸镜的那个炉，移到了船上，在5月5日50在扬子江就开始铸镜。没有铸镜之前呢，那风平浪静，什么事儿也没有。但是开始铸镜的时候，那就发现那个江水啊，忽然 波涛滚滚，高起30余尺，就像那个雪山浮江啊。而且还听到什么呢？就是龙吟，说白了就是龙的叫声，声音非常大，能传数十里。扬州进京官呢李守泰就把这段扬州驻境的传奇故事给唐玄宗呢讲了讲。唐玄宗呢听了以后，对这个镜子呀越发的喜欢，就让他手下人就把这面镜子珍藏在库里面。白居易诗里面这个百炼镜那到底是什么样子了？在这个大概是1999年的时候，苏门答腊海域发现了一艘沉船，这个沉船呢就是著名的黑石号。黑石号上面呢出了几万件中国的瓷器，都是唐代的，也有一些铜镜。其中一面铜镜呢，它的铭文比较独特，上面写了什么呢？铸了什么呢？是唐乾元元年戊戌11月29日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造成。大家就认为啊，这个镜子应该就是白居易说的那个扬州的百炼镜，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就是扬州铸镜的故事，也跟这个白居易这个诗呢有一定的联系。 其实挺想问问霍老师，这本书为什么叫做渐若长河而不是静若长河呢？ 最早的时候啊，主标题是静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发展与转折。后来呢就是经过和朋友们磋商，就认为渐若长河更响亮一些。再一个呢，副标题也改成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就是副标题和主标题这样就不重复了。为什么叫渐若长河呢？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有一种说法叫渐若止水，说白了就是铜镜啊它就像平静的水面一样。这是古人的说法。我呢曾经读过有个历史学家叫蒙文通先生，他曾经说过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他是引用孟子的话。什么意思呢？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你必须得把它看作一条历史的长河。你如果要看到整个历史长河最精彩的地方，那就一定要看到它波澜壮阔之处，所以叫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对，就是说看待一段历史要从它波澜壮阔处着眼，这样呢才能看到它的大转大折，然后从中能够看到历史长河当中的很多变化。 是的。 其实在节目的最后呢，要送给大家一句诗，这句诗呢也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一部作品，心如止水见长明，渐尽人间万物情。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对生活要心如止水，那这样你就会更有洞见，更有洞察力哈，你就会更能够把握自己的人生吧。好，这首诗也送给大家哈，希望大家在这本渐若长河当中不仅能够看到了解到中国古代铜镜的历史和它的发展演变，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这本书重温一些古诗词，这种古人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美好的期许。非常感谢霍老师的分享，谢谢霍老师。 谢谢主持人一丹，谢谢听众朋友。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诵读小站，我是一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